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各位啊，真系呢个守灵夜话吓，真系继续倒数啊！喺呢个一月份啊，真系 last 唔系喎， 尾二 集啊，未到 last one 吓，尾二个集。系啦，喺啊过年之前咧，就有乜嘢我哋就尽量快啲讲埋佢啦。 系咪又要储成个月啊？ 啲老人家咧就肯定话：，唉，唔好讲咁多呢啲啦。过咗1月15之后先再算啦。 同埋储太耐咧，唔记得嘅会。 啊，哇！唔系新年到时候睇到啲咩，到时再算啦。啊， 哇！会咁嘅你？新年睇嘢。 因为以前真系有朋友，真系好大吉利事嗰句，真系农历新年嘅时候有亲戚过咗身啊。真的有分享過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 我自己沒有過年，我就剛剛在幾年過年前十日左右，我就沒那麼準的，我在過年前十日左右 大年初一瓜老襯， 那就真的 大吉利 事， 大吉利事， 真的大吉利事。 你明明貼了徽春，貼了對聯，全部要拆下來，蓮花全部要蓋上紅、不知白布還是紅布， 是啊，要白布、 白布好像是 要蓋白布的、 搬又唔搬得，摆又唔摆得，佢总之就冚住佢。 喂，冚住佢都好啊，即系你唔系揼住。 大吉利是，唉， 即系冇乱讲嘢啊。 系 ，OK， 嗰啲唔讲住。 我要好平安啊，呢个新年啊。 唔会有事嘅，系啦。 好，继续。 咁啊，讲下今集咧就迎禧交下货啦。哇，惨啦！即系大家有听过黑白无常呢家嘢噶啦。 系。 咁啊，唔衰攞嚟衰迎禧咧，喺最嗱呢排运滞嘅时候，一张最衰嘅嘢都预埋啦。 系啦，我都开始病啦，而家 病咗半个月啦，我，唉，我到而家都未搞得掂啊。不过问题就唔喺呢度啦，呢样嘢啦，就系、当一个人可能有事干将死嘅时候咧，即系除咗你话可能遇到一啲好怪、好古怪嘅事情啦，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就。可能你会有一啲嘅怪风，你会遇到喎、而呢一啲风系点咧？就可能大家会觉得系咪最近嗰啲嗱录音时间就系13号啦，即系呢个会唔会系嗰种咁嘅邪风细雨咁嘅感觉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嗰挺咯，唔似系嗰挺咯，系啦。不过 形容下系点？ 不过我好好彩嘅啦，其实发生咩事呢？唉，又系搭呢个98A，恭喜晒！ 系次次都系搭嗰架巴士， 次次都系搭。冇计啊，我又犯贱嘅，即系喺电台做完嘢收工咧，就翻即系搭呢个98A翻去咧。咁啊，贪佢一嚟有位坐啦，二嚟即系直接到我屋企门口，我唔想去到屋企门口，即系我唔想去到。地铁站又要行一餐啊，行翻屋企。 虽然我都系咁嘅，我都系咁谂嘅。 我又唔系几喜欢，所以搭宁愿搭巴士熬耐啲咁啊，又可以睇下书啊嘛。因为仅有一本书喺个背囊度。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宝林攞车啦，咁啊攞车嗰日我记得好似个月亮都几圆啊，好似唔知16嗰日嚟嘅。咁啊，望行下行下望，嗰日好天，所以望到个月光好喺个树影间好靓咁啊， 即系好清嘅嗰个天。 望住啦，咁突如其来就嚟咗一剂嘢，怪怪地啦，就系、是、我咁形容啦，就系、是、我落车嗰个地方咧，嗰、那个位置其实系一大扎嘅一个斜坡嚟嘅，啊，即系个天桥位啦。 啊，我知边度， 你知啦，宝林， 我知边度， 村嗰个有个天桥位啊嘛。 系。 天桥位嗰度其实是一个斜坡嚟，咁好多树嘅，种咗吓，沿路都好多树，所以夜晚系好阴嘅，其实那个地方 系 好啦，我落咗车啦，跟住就行啦，咁啊望住个月光咁，跟住突然间有啲好似煞气道咁嘅感觉， 系 即系嗰个气流啲煞气道，咁啊戆居居望一望前面啦， 我其实我是乜都睇唔到嘅，但系感觉上突然间有一阵风啊， 系 风系一下嘅啫， 系 风啲头发有少少吹起咗嘅，跟住就 风喺头发都吹起， 跟住咦冇咗， 系 跟住就停咗，因为嗰日其实唔系好大风嘅咋，我记得系仲有少少湿湿地嘅感觉嘅，咁啊，但系嗰阵风咧系好奇怪嘅，就系当佢扑埋嚟嗰下咧，你会感觉到嗰种嘅刺骨嘅冻咧，系一瞬间嘅，系好快嘅。 嗯，即系我哋又成日讲话啲背脊好感到好寒嗰种。 系、哎、今次唔系啦，系入骨啦，已经冻到， 即系唔喺表皮啦， 唔喺表皮上面，即系背脊寒凉已经系只系好肤浅啦，已经系。 系啊，即系入到骨。 即系直头，哇，咁冻嘅咁。你当堂打都下冷震啦，咁跟住我就唔理啦，咁啊个人就你既然都已经系咁啊，继续行啦，都要过马路噶啦。 系啊， 咁但系呢下咧，我就正正因为佢咁样之后咧，我就好惊啊。咁啊，因为嗰度又整有个工程整紧啊，即系水务署。 系 咁啊，掘紧路，变咗有一大个嗰啲路灯牌咧，即系箭嘴嗰啲牌咧。冻咗喺我过马路嗰位置隔篱，其实好难睇到车行紧过嚟嘅。 哦，系咪嗰啲工程车嗰啲箭嘴？ 系，冇错。 系， 佢就冻咗个咁嘅灯架喺度。因为太大个，遮咗前面视线，我就好惊过马路，就点都要望多两下，我先至够胆过。真系确保完全冇车啦，我先至过。 哇！你嗰度都啲车都唔系人咁品， 唔系人咁品嘅嗰条路，因为由斜佬。转灯开始啲人啲车就系咁碾嘅，直路嚟啊嘛。 系啊，呢条大直路嚟。 系啊，好恐怖个感觉，因为你咁样突然间有啲嘢唰一声过咧，你总系会觉得唔安静嘅。尤其呢个地方，喂，大佬以前死过人嘅、因为对面就有个南磨碑嘅，即系有交通意外有人死过。当然我仲未查到嘅咩事啦，嗰度。 系。 只系话你咁样样，你不其然你会知道。那些风不是一般的风啦、很明显就是一些鬼差去捉紧嘢啦，即是做嘢啦，我哋叫做即是去捉拿一些旧期啦、旧钟啦， 是时候要走 了，是要走的人啦。但是呢啲人话有个传说就话、你遇到呢啲通常都会有啲叫做咩呢啲叫做咩邪风。 邪风入体嘛， 邪风入体，跟住你就会歪面啊、歪嘴啊嗰啲咁，但我就冇嘅，嗰下冇嘅。咁但系个感觉就好冻嘅，咁啊嗱嗱声睇到个马路真系冇车，就嗱嗱声就走啦过。咁一过咗之后咧，好奇怪嘅，嗰一种嘅寒凉嘅刺骨嗰种感觉咧，一过咗个南磨碑之后咧，射晒。好似一个人出飙冷汗咁啊，发完烧飙冷汗嗰下退烧嗰下咧，嗰种好爽嗰种感觉咧， 系 突然间退晒。呢、這个我冇办法理解系咩事啦，当然即系咁样系咩回事，但系净系知道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唔妥、啊。呢度附近系咪有人咧 L 咧咁吓？就是咁啦，嗰件事。 不过我都即系我有时去到呢啲地方都唔出奇嘅，我又觉得即系头先你话好，即系又好难解释嘅。讲真的，你无啦啦个即系嗰阵风已经即系首先难解释先啦，系咪？即系首先阵风都难解释，跟住再加上即系再加上埋就系、是、即系、我有种类似你嘅感觉，即系曾经，但系我又未去到你咁。即系咁夸张话入骨冻到，有一次 嗰下好短暂嘅，其实 即系你话有一阵怪风突然间吹，即系突然间吹出 嚟 扑埋你， 纯粹系咁嘅咋，但系冇风嘅，其实冇乜风嘅，我落车嗰下都唔觉得好大风。 如果你咁讲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我试过一次咧，又系去一个即系啱啱放，又系放工翻屋企，我记得应该都系。咁咧，我啱啱咧，我咪讲过，成日都讲我屋企楼下嗰棵榕树。 系。 咁咧，其实嗰日正正夏天嚟嘅，其实，因为其实好奇怪噶，嗰阵风就系、是，其实咧就我嗰日夏天，因为夏天嘅时间，咁你正常都系热，同埋系好翳焗嘅。其实嗰日我记得 好少可会好凉嘅，无啦啦。 系啦， 我试过嘅，亦都试过类似经历，就系话唔系话呢啲咩邪歪风嘅嘢。你都知榕树底下咧，有啲温度嘅。 差距啊， 系啊， 出面即系你始终佢嗰个大树好遮阴啦。 系啊， 我试过有一剂咧，就喺唔知翠屏定系边度咧，又系有啲榕树啊嘛，嗰啲公园。 系， 佢会你企喺佢下面咧，其实唔同嘅位置系会有唔同嘅温感噶。 啊，系啊， 有阵时企喺某个位咧，就会系常温啦。 嗯、 即系可能同嗰个树外树冠外面嘅气温系差唔多啦，或者系低少少凉啲啲啦。 嗯， 但系有啲位咧，企喺度咧就好似入咗雪柜咁啦，好似有啲凉风吹。 佢系有，即系总之佢定点咧，有个位咧系好似特别冻啲嘅，即系特别唔知点解系 系 同你即系个即系啱啱我哋最近讲紧体感啊，即系个感觉系有个即系有个差距嘅。 系又另一個例子就是那陣時候，如果大家記得阿嚴峰啦，曾經何時都幫過六十爆台手的時候，都有分享過即係守靈夜話的經歷嘅話，喺摩星嶺，我同佢去嗰日係夏天好熱的日子嚟嘅，曬爆頭嗰日仲要係 啊，係啊， 跟住經過呢、這個好似對出係一個西灣墳場咁地方咧，對住嗰棵樹咧，望落去係海嚟嘅， 嗯。 即系嗰棵树个位置突然间有啲好凉凉到，好似冷气嗰种风咧咁样吹过嚟，吹过嚟，跟住我哋两条友就企喺度，好似凉冷气咁戆居居咁对住棵树，然后仲要好抵死嗰句吹啦，继续吹啦， 你吹我，你吹我，你吹啦，你吹啦。 但系好神奇啊！即系知道系嗰度系有啲嘢咯，但系你冇办法证实嗰啲系啲咩嚟，因为系唔寻常嘅风啊，直头， 嗯， 系好凉爽、好正嗰种风，但系你会知道。如果稍微嗰个人系弱啲嘅话咧，即系个气场比较弱嘅，就知道可能呢啲系一啲唔系咁好嘅风咯，因为系有灵体企咗喺度啦。 因为我上次讲翻转头，头先我点解我嗰次有类似咁嘅经历咧，就系、是、咧，即系嗰次我就系、是、即系翻屋企嘅途中，咁我就行到去嗰棵榕树嘅下边，咁咧无啦啦又系无啦一阵怪风，就系咧嗰阵怪风咧系怪得好紧要嘅。嗰陣風，正常我哋平時遇啲風咧，通常一係就兜口兜面吹埋嚟啦，或者喺你背後咁樣吹埋嚟啦， 係啊， 即係前後左右啊嘛。嗰陣風唔係佢喺上邊頭殼頂咁樣吹落嚟， 咁奇怪。 嗰陣風係好奇怪噶，嗰陣風係喺個即係我啱啱其實應該咁講，我啱啱係行緊啱啱經過嗰個樹嗰棵樹嘅，即係啱啱經過棵樹下邊啦。 係 嗰陣風係喺你嘅頭殼頂吹落嚟，係一下噶咋。 咦，咁嗰啲可能 跟住嗱，跟住仲要咩咧？跟住我跟住向上望啦。咁因为我又同你分享过，你都知啦，你知我住我屋企附近，你去过屋企，你嗰度又系有个鸟巢噶嘛？如果你冇记，即系 好嘈， 好嘈，嘈噶嘛，24小时都好嘈噶嘛， 嘈死， 嘈到爆炸噶嘛，嗰度唔知点解， 冬天除外， 系啦，即系春夏秋都嘈到爆炸噶嘛，嗰度。咁咧，我就係嗰一刹那一吹完，其实好静嘅，其实啲雀嗰下唔啲雀系嘈紧嘅，一吹唰， 突然间 静晒喎啲雀，一粒声都冇。跟住我向上望啦，因为其实棵树好浓密啦，已经即系嗰阵时夏天嚟嘅，咁所以棵树好浓密，完全睇唔到，即系已经系啲叶咧系遮到睇唔到。佢本身有盏街灯嘅，但系咧嗰盏街灯已经系成日系俾啲叶咧遮晒睇唔到，跟住你望上去黑面问。跟住我就觉得心，即系觉得哎呀咁样，跟住我就嗱声， 你系知道 加快两步行，加快两步行咁。 系啦， 喺个头壳顶吹落嚟，记住啲风嚟。 即系话其实佢好可能就系树住喺树上面嘅一啲嘅灵体啦。我唔可以话一定系树精啦。虽然都有翻咁多年历史吓，闲闲地都讲紧50年啦，都就快 有啊，60年都有啦。 系啦，又未至於嘅，我記得有冇咧？ 有啊， 60年啊， 有 啊有 啊有 啊，過咗啦過咗啦過咗。 我嗰座係1962年起好嘅， 但係咯， 係啊， 即係就快60年嘅情況底下，你話佢冇咧，我就唔信嘅。 係啊， 你話冇鬼喺裏面，我唔信嘅。但係你話有冇樹精就另一件事。 但係佢好奇怪就係佢嗱，因為其實我成個我屋企嘅周遭嘅範圍其實好多榕樹嘅，你會發現我條窗好多榕樹。 係。 咁但係咧你。但系一个气氛就系唔知点解 咧， 我嗰边系我嗰边，即系近我嗰边嘅嗰边嘅环境咧，一村头同村尾，其实我条村好得意噶嘛，就系左右嘅格局其实好相似噶嘛， 系我迷路添喎， 系啊，因为就系左同右都好似 夜晚 系好易迷路嗰度，系啊迷宫嚟，咁 即係我條村係比較特別，佢嗰種當時建造建築嘅時候，其實佢成條村嘅範圍係左同右，即係村頭同村尾嗰個格局係一模一樣噶嘛，都係咁樣擺噶嘛啲樓。 而且初時係冇咁多橋圍住嘅， 係啦，當時冇咁多嘅，咁所以其實有得時候咧，你反而你去望，你留意一下好得意嘅，去到嗰邊咧，其實另一邊我哋呢邊村即係我嗰邊叫村尾啦，村頭嗰邊咧，其實反而係。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有榕树的，但是相对没有我那边那么暗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 那个 感觉是开 扬 一点的，不知道为 什么。是啊，但我那边是特别的，好像呢。 但是你那边那个位置呢，后面尤其那两棵，即是头和尾那里各一棵呢， 是啊， 都是有点不妥当的其实。 那两棵大榕树是。 是很大棵，很多气根当然。是 啊。 但是那问题就是你好像就是截。截咗头同尾啲气咁啊， 系噶，因为其实佢好佢棵树应该有成，即系有成六，应该有六层楼，六层楼高噶嗰棵树。 因为我记得如果佢隔篱有一栋好矮，唔系，其实应该咁讲啊。其实村头咧，咪有几栋系得大约系八层楼高嘅啫嘛。 系， 但系其实嗰啲树咧差唔多咁上下高嘅，同啲楼。 是啊，你看到有一棵是七层，啱啱嗰啲七层楼 啱啱咁高，咁上下高， 咁上下高噶咋？ 但系你话究竟边度最衰咧？那个感觉就肯定是村尾嗰两个地方嘅， 即系我， 啊、即系一头一， 我屋企所在位置， 一头一尾啦， 即系我屋企嘅所在位置啦， 某栋楼咯， 系啦， 即系变相就系话，其实树佢本身有自己嘅灵气啦， 嗯， 咁就系视乎翻紧佢喺嗰个地方附近系。遇到啲咩啦？特別係可能係一個風水上面嘅問題啦， 嗯， 或者係宗教嘅問題啦， 嗯， 啊，甚至乎住嘅民居都會有相關嘅問題嘅， 係 影響嘅。咁啊，所以話樹呢家嘢究竟裡面個氣可以有幾強咧？其實好難估計嘅， 係 呢個的確。但是你说可不可以避免，可以的，尽量你就行。其实那些人经常说七月节不要捐树底嘛。 嗯。 好老实说，基本上有几个月你都不可以捐树底的。 是。 就是三月、五月和七月。 三、五、七月。是。为什么呢？七月我明白啊。 三月呢其实叫做春，入春的，即是已经正正式式入到 春的中间。 是。 即是我们叫做春分嘛，春分过后。其实基本上咧，佢嗰个氧，即系嗰啲叫做山川鬼魅嘅氧气咧，就喺呢个时候开始啦。 嗯， 咁呢个时候咧，其实系都几危险嘅，佢哋会出晒嚟，特别系你惊蛰之后啦。咁啊，佢出晒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始去四围揾一啲所谓嘅可以吸收佢嘅日月精华嘅地方啦。 系 树底就通常都系最危险嘅。吓，五月咧就系叫做瘴气之月啦。 系 瘴气之月咧，就系话嗰啲叫做瘟疫啊，唔好嘅疾病啊，就会喺呢个时候爆发。 系， 所以以前我哋话龙舟节咧嘅日子咧，又叫做瘟疫月啊。啊，咁啊，啲人就会咧去避疫咧，就会用插嗰啲菖蒲啊、艾草啊喺个门口度咯。啊，其实呢个系另一个节日嚟嘅，就同呢一个端午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 但是人就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因为刚刚五月初五也都是这个，我们形容做阴阳交界最犀利的日子，五月头是阳气开始上升，五月五日是阳气最强的，到五月十五之后呢又会开始跌一些，因为到七月就是阴气汇聚嘛，到九月又会上一些，咁啊，直到十一月咯。咁所以就系话嗰个流程嚟讲，最容易你话最容易会惹到撞邪啊，惹到嘢咧，多数喺五月同七月。 嗯， 吓三月咧就系睇你好唔好运啊，真系运气极差嘅，尽量避免啦，系咪先？你想花还想花，有阵时就唔好乱咁嚟啦。 即系睇清楚先， 你就唔好去采花啦，唔好去爬树啦，唔好去咬树啦。 但又系嗰啲时间，即系最好多人会去即系会郊游嘅日子嘅。 郊游冇问题嘅，郊游系冇问题嘅， 系咯。 但系唔好刻意做一啲唔好嘅嘢，例如话摘佢树上面嘅任何嘢啦，可能系花啦、叶啦， 系 另一样就系唔好喺个树根里面树根底嗰度做啲例如便溺嘅嘢啦， 系 又或者系过夜啦，呢啲都唔好噶啦，其实。 啊！ 即系你都知道有啲人好兴搭帐篷喺个树底度搭帐篷啊嘛，其实老实 因为够凉啊嘛。 系，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如果你好想听到啲怪声，你即管试啦咁。 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因为其实而家你讲真的，你而家你好难，即系我谂香港嘅生活环境，你好难话唔经过啲树底噶嘛。 讲个故事啦，顺道分享啦， 好啊， 借呢个机会就系话，如果大家咧。都知道香港其實有那些叫做露營地點是有指定的， 是、啊、 你不是可以亂咁搭帳篷的、 啊、 所以點解而家啲人話你在個立法會對出擺個帳篷是犯法呢？原因就是呢些咧係當露宿者看待的、 嗯 啊、香港是不俾你亂咁搭帳幕去在路邊的 是 要指定範圍才可以的、 啊、 包括有貝澳啦，好出名的啦、 嗯 啊、塔門的灣仔啦、 嗯 啊、其中一個咧就是東平洲。 嗯， 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大鹏湾嘅东平洲咧，就系、是、一个好例子啦。 系， 亦都好兴搭一啲嘅帐幕，有指定嘅露营点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石滩、 嗯， 其实石滩嘅对入啲咧就系、是、一大扎嘅烂屋同埋树啊，都有啲树啊嗰度。咁但系咧，往往啲人都分享咧就系、是、唔知点解佢明明咧搭个露营喺个石滩上面。但是第二朝出嚟的时候咧，就发现佢哋咧就喺呢一个路上面， 啊，即搬 即系上面嗰条路上面，而且咧隔篱仲系有一个坟墓啊， 系 一个坟头喺度嘅， 咁系啦，恐怖。 所以就系话你好难估计究竟系受到呢个当地嘅古灵精怪嘢去搬佢个帐幕而去阻定啊，点解佢个主人嫌寂寞？啊、不如你嚟陪我瞓啦，一晚啦，睇下你有啲咩古怪。不过永远都系噶，近树底下嘅嗰扎帐幕，好多时都会出现呢啲事情发生。 系、 啊，相传系啦。不过呢个故事已经好耐以前啦，而家嘅东平洲其实都变得好快，变得好紧要。因为自从变咗呢个地质公园之后咧，岛上面有好多民居突然间翻嚟咧，啲好奇怪嘅事情不停咁发生啦。 但系你。嗱，東平洲啊，我自己即係做嘢去過，我哋做嘢去過一次啦。我哋 去嗰次其實已經係你會見到好多嘢變曬噶啦。 係、啊， 我記得嗰陣時在十年前，即係大約2002年到我去過一次嘅。 係 嗰陣時真係一個好樸素嘅鄉村嚟嘅。 係 係啊，係真係一個好原始、好濃厚味道嘅鄉村嚟嘅，但係係荒廢咗好耐。 因为我以前唔咁多人住噶嘛，就已经即系后生嘅都搬晒 走晒噶啦。嗰阵时听讲话系冇民居住噶啦，已经去到 系 得翻啲警察会喺警岗上面当值， 系 即系话如果你错过到礼拜日嘅尾班船，即系5点钟嗰班船咧，你就要上警岗嗰度求救噶啦。 系 因为成个岛系冇人噶啦，你会喺个岛上面饿死嘅， 即系会饿死。 呢个机会好大噶， 系。 因为以往非法入境者经常在个岛上面饿死嘅，喺60年代好、多呢啲嘅新闻系有讲嘅。 系，咪所以其实你话东平洲，我唔知啦。我就只系有印象，就系记得我哋上次即系若干年前，我都2、3年前，我哋即系做嘢经都系带去旅行去嗰个地方，跟住之后我应该自己再去嗰次东平洲，但系、那个啊。即系佢嗰个，你咪记得我哋咪要、啊、我印象中又话要行山嘅，我哋嗰日咪要行山，咁 有段山路噶嘛， 有段山路嘅，其实沿路都已经系好多好多坟头噶， 系冇错，就系嗰度咯，讲紧 系啦，即系我哋讲紧嘅。 如果旧底咧，大家有去过，你一定有印象嘅。落咗船码头位咧，行入少少，即系旧公厕，而家新公厕啦，以前嗰个公厕隔篱咧。前少少路段是有一个祖先坟的，他们有一个坟头的都是。但是好像就不只是只是说在那里的，即是一还有就是你再上就还有很多的。 是啊，那里都大部分都可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其实。 你只能够说他们阳宅有阳宅住，阴宅有阴宅住，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岛其实很矮的，也都不是说。大 唔大、啊、一定不大。 但系你谂下，全盛时期住咗成2000多人， 你去哪裡發展肯定住在那些墳頭邊的啦。但在他們眼中就說，我阿爺我太公你都沒怕什麼。 是，當然 但在我們這些即外來者，如果搭個帳篷在那裡住，我們就會覺得有點不安心咯。 會的、 是入侵者嘛，給人感覺是 一定會有的。而且還有眼氣不知道，可能我又覺得以前即好像我的父母啦，即我的媽媽啦，即他們那代，其實他們之前住的地方講真的又是真的好像你說齋隔離已經是一個墳頭。 我老婆子說，切，以前在鄉下成日去墳場玩的啦，有什麼那麼大分別？ 他們都是跟我們說的，但是問題即我想即是現代的人呢好像即越來越蛇龜， 我 們年紀越 大。很奇怪就是說他們即他說臨偷渡來香港的時候呢，即是啱啱中國內地都未改革開放噶，仲係四人幫時代。佢話大約，其實佢講嘅時段大約係1975到1976年到嘅啫。 係， 佢就講到一樣嘢就話，其實嗰陣時啲村咧裏面啲後生仔咧，係唔知點解可以識得玩碟仙嘅。 係 嚇、即係你都知嗰陣時咩內地嗰啲文化大革命嗰啲破除迷信噶嘛，其中一樣嘢係。 係啊， 佢哋話玩碟仙仲要講啲嘢好神準嘅喎，佢話。 即是准的， 即是可能，但是他们很得意很单纯，即是问啊这个会怎样啊，那个即是讲未来的事啦， 是 即是会不会去香港啊，又会问那些他会不会有钱啊，类似这些的，就会问那个碟仙你怎么死啊，他不识问这些东西，很奇怪， 反而是问这些很浪漫的 东西，很切身的，很奇即是很简单的东西，他们都说即是当他去想回呢一班人玩過呢一班人嘅經歷之後，佢覺得係喎，其實都幾神準，某程度上。 即係你可能係嗰邊啲，即係嗰邊嗰啲人係。 唔知啦，但係可能有預著係一啲，佢係咪就係嗰句咯？太公啊，太婆啊， 太婆啊， 走咗入去嗰個豉油碟度，又同你玩下咯，阿孫仔咁係咯。 即係當係一啲個家庭聚會咁，玩碟仔玩講到。 係啦，好啊，真係呢一。咁樣吹下吹下吹咗咁耐添，係一陣間落嚟咧就會同大家講完碟先，之後就講下報應啦。 好啊，再講啊。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喺香港呢一個咁細嘅地方裏邊，可能你會聽過有 氧氣、 熱氣、 氮氣、 氧氣、 氫氣、 石油氣、 巴氣、 氯氣、 煤氣。 仲有咩氣咧？ 傻氣咯。 但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 一口涼氣。 一口涼氣，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 你都唔會覺得其實係有個心重要啲咧？ 個心係重要嘅，因為你要知道你自己想玩啲乜嘢。 就是、最喜歡的 ACG 啊、動畫啊、劇集啊，我們總之跟宅有關的東西我們都會什麼都會說。 沒錯，是啦， 我是阿謙啊， 那我就是查理啦， 我叫星紅啊。 逢星期六晚10點到11點 IBHK 二台 宅師批。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9:30至10:00，有我哋逼科。 哇，成9點鐘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點，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點至10點，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记。 逢星期六晚11-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我哋再翻翻嚟咧，就啊，即系讲下报应呢家嘢，真系屡试不爽啊！所以奉劝大家吓，真系小心小心啦吓。 系， 即系除咗嗱报应，大家知道就系叫做你做咗啲乜嘢，就会出现咗啲咩结果啦，包括就系、是、堕胎啦，吓、啊、呢、這个最遗憾嘅事情嚟噶啦，吓、啊。但系呢个咧都唔系话太过紧要，而系话有一类咧叫做你咒人啊，如果条友真系死咗， 哇！即系真系俾你诅咒中。 咁、那个结果咧就系、是、会发生咩事咧？咁 系。 咁我就从某一个亲戚身上咧听过一个故事，就系话咧。大约是十几年前了，就是土兴呢，就是去那些雀局啊，打麻雀。咁打下麻雀呢，就即是你有时即是你都知啦，那天输得多，硬是觉得不是那么顺的时候，那个人都猛一点。咁赢那个呢，对家赢那个呢，就当然就好开心啦， 诶，当然啦， 咁啊，嗰但系好奇嘅，佢话四个人四个雀友不嬲咧，大家都好常常都系会嚟出嚟雀局打噶啦， 系， 但系唔知点解就唯独嗰一日，我俾个名佢啦 ，A 先生啦吓，A 先生咧平时手风都唔系咁顺噶，但系今次咧就唔知做乜鬼大赢家做咗， 系。 咁呢位親戚就梗係有少少嚇， 唔爽啦， 唔多鋸啦，咁啊打到佢，因為坐喺佢對面嘅佢咧，輸得好緊要， 嗯， 輸到咧直頭係已經係唔識形容啦嚇、啊，總之就狂俾錢噶啦，出倉就唔知做乜鬼啊，大相公啊嗰啲咁已經唔鋸啦，好啦，把火嚟啦， 係， 跟住到咁嘅地步咧，佢就唔玩啦。发老皮啦，唔玩啦， 嗯， 啊，输得咁紧要，唔打啦，啊，咁啊，另外嗰两家就话冇理由啊，佢赢咗咁多，你冇理由俾佢割和青走噶、啊，都未打完啊，我唔知佢几多圈啦、啊，总之都未打完， 嗯， 咁嘅，但系佢就发晦气讲句好衰嘅说话， 系， 有冇打啊？溪钱都未赢埋啦，咁即系呢啲咁嘅衰嘢咧，都讲埋出嚟， 呢啲好毒噶喎，又系， 系啦。當然夾雜咗粗口，我已經將佢過濾咗啦。 filter， 即係佢簡單嚟講，就死人錢都俾佢贏埋啦咁啊，類似呢咁嘅説話，唔好嘅説話嚟。 係 過咗兩日，呢、這個贏咗大錢嘅 A 先生咧，本來都冇事冇幹，突然間喺屋企暈咗。 突然之间， 跟住就送咗入医院，就话佢瓜咗啦。原来有呢个冠心病，即系隐性心脏病。 系， 咁佢就开始唔安乐啦，因为讲一啲唔好嘅说话嘛。当日咩死人钱都俾佢赚埋啦，咁即系其实类似就已经等同于就佢死咁滞噶啦。咁啊，就喺佢过咗身头七嗰晚咧。其实是有些怪事是发生过，他当然一来就是我这个亲戚他不安乐了，二来呢他不安乐之余呢就要觉得头七那晚是有些事在他家发生的、例如就说他睡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怪声，那种怪声呢就是有铁链声啦，当然、之余还要是有些石石索索石石索索，即系一啲好似麻雀磨紧嗰块嘢，磨紧嗰个台边，定系磨紧嗰块纸啊？ 系 啊，嗰啲咁嘅声。咁佢成晚心绪不宁，唉，跟住就起身啦， 成身汗啦，當然佢已經驚到又瞓得唔好咁，咁啊起身去廁所，咁啊行到去廁所，一開燈，一開燈嗰下，竟然見到佢個朋友坐喺個馬桶上面，嗰下跟住佢已經呆曬，發生咩事咧？然後佢就話嗰個朋友就咁同佢講：而家我死人錢都賺埋啦。 嗯。 你仲想我赚啲咩钱啊？咁 啊，真系。 跟住从嗰阵时开始咧，佢就发现一样嘢：逢赌必输。 系。 即系逢唔好话赌啊，投资都输啊。输到嘅地步咧，直头系你基本上你要借钱啦，去处理件事啦。 系。 呢样都不特止啊，仲要系喺佢嘅工作上面咧，样样都唔顺利。即系老细。最初原本好中意佢，变成咗好针对佢啦。或者系佢头头碰着黑啦，即系做起事上嚟，或者原本想话去买楼啊，做嗰啲投资全部唔掂，或者系夹粉做生意又唔掂，维持咗足足咧成都有大约五年到，好似都吓。 系。 咁佢都揾都冇话去理解点解啦，佢就系觉得自己好黑仔啦。咁去到后来佢就顶唔住，佢就去嗰啲医纸铺问事，就好抵死。佢成日觉得自己撞鬼嘛，二嚟就 系 去问事，跟住佢就话，去到嗰个医纸铺嗰个老板啦吓，望一望佢，然后话：阿生，你后面有啲，你后面都几。几多嘢跟住你喎？ 啊，系系啊，有啲咁嘅情况。 你后面都有几多嘢跟住你喎？但系喺你后面嗰个第一个咧， 吓、啊、系第一位 识嘅喎。咁即系佢感觉 上话咧，讲得系识嘅， 只会识嘅喎。你得罪咗佢啲咩啊？咁跟住佢就已经知道死啦。原来嗰只嘢五年嚟都跟住佢， 哇， 都不得已。 系， 仲要系呼朋引唤啊！ 系， 即系佢喺上面系雀友，好中意打麻雀噶嘛。 系， 咁佢咪喺下面又识到啲雀友啊嘛。 系， 系你叫噶嘛？ 系， 我连死人钱都去赚埋赢埋啊嘛！得，而家死咗啦，我哋咪喺下面继续揾雀友嚟打咯。跟住就呼朋引唤啊，同佢哋讲：喂，呢条友啊，就我死噶，我真系死咗啊！嗱，而家有咩就入去数。 系， 咁啊，乜鬼都揾佢。 系， 咁结果就系有一大扎嘢跟住佢，佢就话咁啦，你去介绍你揾个师傅去处理佢啦，咁， 嗯， 嗰个师傅咧就同佢睇完之后有啲奇怪嘅，就系、是、话通常就系话你话有啲咩要求啊、成啊，咁好简单嘅啫，就可能就话烧啲嘢俾佢，或者去做啲咩俾佢咁啦。但系呢个师傅咧睇完我亲戚之后冇讲任何嘢。 嗯， 净系俾咗杯水去饮啫，即系可能系啲符水之类咁嘅嘢啦。 系， 一饮完，跟住佢就话得噶啦，冇事噶啦，走啦，咁就解决咗件事。 吓、啊，咁样处理咗啦， 完全冇讲到究竟咩事。但系之后佢都发觉就系话，自从即系饮咗嗰杯符水之后咧，我发觉啲嘢系开始好咗啲啦， 即系顺翻， 开始就正常化翻啲啦。 嗯。 或者可能就是个师傅冇同佢讲任何嘢，就是原因就是唔想话，诶、哎，反正你都知系咩事，就讲咁多做咩啊？做咗咪算咯。或者佢背后其实做咗好多嘢，只系佢唔知道当中个底蕴啫。但系有样嘢系好实在嘅，就系话你做咗啲乜嘢，其实个报应就会加诸于喺你身上。所以话，就算你点好朋友都好，有。都唔盡量都唔好惡言相向，唔好話朋友啦，普通嘅陌生人都好，你都唔好惡言相向，因為萬一有啲咩事幹，佢真係有咩冬瓜豆腐嘅時候，真係入你數。 係。 咁啊，自從嗰次嘅報應之後咧，佢就驚啦，即係咁多年嚟都咁樣嘅時候，就知道之後咧，就從此就唔再賭錢啦。首先係。 係。 二嚟咧就係即係收下把口啦，已經。 要啊，即係有時候你。即系我谂，即系有时都讲嗰句好，即系老土咁样讲说话。即系有时候，即系有时火遮眼，你真系要 去鬧，即係你去即係啊嘴，即係即係講咗啲好狠毒嘅説話咁樣。即係有時候你講咗之後，其實你都要諗清楚。其實真係有時候，即係正我呢個故事，即係教訓咗我哋一樣嘢，就係即係講咗啲嘢，其實係收唔翻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你講咗之後，其實即係你信，你信唔信都好啦。即係其實可能有機會真係會有報應嘅喎，真係會， 冇錯， 真係你自己有報應嘅時候，你自己都唔知嘅喎。 所以話即係好似人。剛才我一開齋開宗明義講話墮胎呢個問題，即係好多人都你都知道，有陣時迫於無奈，你始終要作業去就要做呢啲事情嘅時候，你如何可以喺呢一個報應去將個損失減到最低，叫做即係將呢個業去減到最低，咁令到佢可以再揾嗰個主人家去投胎啊，或者去點樣去令到佢。有一個安樂的時候啊，咁即係好過話去做，即係佢明明攞住個皇令去入你個肚度噶，你而家唔俾我出世，就等同於就係將我呢個 permit 即係撕爛 咗，呢個合約撕爛咗，咁佢可以點咧？就變成一個無主孤魂嘅咯。但係問題就係喺陰間嚟講，你咁樣做法。变咗无主孤魂，其实边个可怜佢呢？ 系 啊，其实一个同理心就系话喺现实嚟讲，人都系啦。 嗯、 你冇咗呢个户籍，好似啲内地新移民咁嚟到香港，冇咗内地嘅户籍，但喺香港又生存唔到啦。佢觉得、可以去边？无 即系 变 咗冇一个落根嘅地方。啊、不过你讲起堕胎呢件事情咧，我就啊突然间勾起翻一啲即系。一啲嘅即係故事啊咁樣，咁咧話説就係其實即係之前我有位即係親戚嘅朋友啦，咁佢即係因為即係某啲嘅原因底下，咁就要決定唔要個小朋友嘅，係啦，即係佢本身有，即係佢本身自己有個小朋友， 係 係啦，即係養住，即係已經都大嘅啦，其實都已經嗰陣時應該小朋友應該八歲九歲，咁咧跟住就。另外佢就即意外地又即懷咗另一位小朋友啦咁樣，咁但係因為當時嘅嗰個生活環境啊各方面嘅嘢就即係啦，即唔太許可俾佢即再生多個小朋友，因為可能都係一個負即對佢嚟講係一個生活上嘅負擔啊咁樣，咁咧佢哋即所以個親戚最後選擇咗咧就係、是。去即系佢又佢去咗，即系佢唔系正途嘅方法去堕胎嘅，佢用咗非法嘅方法去投胎啦，咁样系啦，处理咗。咁但系处理完之后啦，嗰即系当我即系嗰个我亲戚处理咗之后啦，咁之后佢之后嘅嗰一年嗰一两年咧，其实就已经即系我唔知系咪叫报应啦，其实就系、是即系可能去到运嗰、那个运程，即系大家嗰两年咧，其实好差嘅， 极差啦， 差得好紧要嘅，系接住嗰两年。咁、首先就系、是个即系佢嘅小朋友啦，即系佢本身嗰个小朋友啦，即系佢嘅仔啦，即系我用个仔，我讲下啦，个仔啦，咁佢就即系嗰排就嗰段时间就不断大病啦，会病啊，病得好紧要啊，咁同埋。即系佢嗰阵时可能即都算细啦，八岁九岁，其实唔算好大咁样。咁佢成日都话佢发梦见到个小妹妹，好细个嘅，即系可能讲紧好细个嘅一个小妹妹，就成日都跟，成日喺梦中成日话俾佢听跟到佢，跟住佢啊，佢喺妈妈隔篱啊，跟住呢个梦系发展咗好耐嘅，其实一两年噶啦，其实跟住去到即系最跟住再之后咧个。有一次咧，那個小朋友就突然間同媽媽講，佢話啊媽媽，我話我成日同佢講話後邊見到有個妹妹，好細個，三歲四歲嘅妹妹，即係講緊三四歲嘅。 即係佢係講緊係除咗夢境以外， 係啦，真實情況， 真實都有見到。 佢話見到一個，佢話久唔久會成日見到有個妹妹喺佢後邊，即係跟住媽媽後邊。 系， 佢就话佢直情形容住系掹住妈妈嘅 三 尾 ，OK， 系啦，之后跟住佢， 系， 咁跟住其实嗰段时间嗰个小朋友自己病啦，即系自己又即系病完又好翻又病，即系反反复复咁样，跟住妈妈又系嘅，妈妈又系嗰段时间咧又好差嘅，成即系小则就成日跌嘢啊，跌钱啊，跌银包啊，跌锁匙啊咁样，大则就有时即系会整亲、扭亲、撞亲啊咁样，或者即系。 但系呢啲就唔系可能冇人命嘅损失， 未去到有人命伤亡， 只系话即系有啲唔好嘅现象。 系啊，即系 keep 住都会有好多即系唔好嘅情况发生，即系嗰一两年。咁但系即系后期。 即初初大家都以為冇乜嘢嘅，即 係唔會懷疑， 冇懷疑呢樣嘢嘅，因為其實可能即我諗， 即覺得自己唔好彩啫，係 啦，同埋都會覺得係即嗰樣嘢，嗰件事其實可能佢冇佢，即可能當時媽咪都冇牽連，即媽媽都可能冇諗到呢樣嘢會影響到個小朋友啦，已經影響自身啦，咁亦都冇諗過呢樣嘢係會影響到啊，會牽連到自己小朋友咁嚴重嘅，係咁同埋以為自己係啊一時即係流年運程唔好啊， 係 啊我自己，同埋即佢都覺得自己即呢個都係自己撞。 其實呢樣嘢咧要強調咧，就係話你千祈唔好以為話你落咗自己個小朋友咧，就只係關自己自身嘅事，唔係噶，原來係同成個家族，即係整個宗族喎，係講緊。 係啊， 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族譜族譜咧，係同嗰樣嘢係有關嘅，即係成族人都係因為咁會俾可能俾你搞得唔係咁好喎，分分鐘。 係 啊， 唔係因為嗰件事，但其實咧，其實初初點解即係。因為呢件事係冇人知嘅，即當時當刻咧，其實媽媽做咗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即呢個媽媽做決定嘅時候冇人察覺，冇人知啦，亦都即絕口不提，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即一件都比較大嘅事情嚟嘅。咁啊，佢同小朋友都冇講嘅，即佢冇話俾小朋友聽有呢件事存在過。咁但係後屘發生嘅情況就係你後屘發生，跟住佢自己即難過咗一段時間啦，咁樣咁跟住之後重拾即自己。即自己啊，又即振作翻起嚟啦，咁啊繼續湊小朋友，湊個仔啦咁樣。跟住其實佢一開始發現嗰件事情係由佢唔係佢自身，即佢自己運程差，佢都估到都應該有機會自己牽連自己嘅啫，都係自己差。但係點解佢後屘會發現原來嗰件事已經唔係牽連到自己，牽連到小朋友啦？咁即話説頭先講過啦，佢個小朋友喺夢境見到有個女孩子跟住一個妹妹跟住媽媽啦。咁另外又都喺真實環境情況底下，佢見到有個妹妹，佢話個妹妹好似樣嘅，即同媽媽好似樣，就跟住就掹住媽咪嘅手，掹住媽咪嘅手，係啦，掹住佢啦。咁佢跟住最有一次係佢自己講翻一個經歷，其實係即佢講翻俾媽咪聽，其實係好嚇人嘅。咁話説就嗰陣時就係佢講到就係媽媽即係有一次喺屋企，咁咧佢屋企好細嘅啫，其實即係個環境好細。咁咧就佢屋企人唔喺度，全部人喺曬，即係出咗街啦。咁得佢一個係，咁之後唔知出街買嘢，就放低咗佢喺嗰度。咁啊，媽媽翻嚟買完嘢翻上嚟，咁好正常。咁個小朋友自己啊玩玩具，咁喺地下度玩玩具，唔知砌緊 LEGO 定乜嘢啦。咁玩緊玩具，玩下玩具嘅期間，咁啊媽媽就冇不以為意咁嗌佢翻嚟啦。咁翻咗嚟之後，跟住佢就突然間咧就見到個小朋友突然間同佢講。跟住就讲咗句说话，吓到妈咪。咁佢就话：妹妹，你饮唔饮要唔要水啊？咁样。跟住呢一句说话之后，我嗰个妈妈咧就大家好惊讶。跟住然之后佢就即问个小朋友啊，点解你会做咩会突然间会问有个妹妹饮唔饮水咁样？跟住个小朋友就话俾佢听：唔系呢度有个呢、這个妹，即系呢个妹妹唔系你带翻嚟嘅咩？咁样。跟住佢就指住，即系指住隔篱咁样，即系轻轻喺右手边都指住咁样指住地，指住地下一个空嘅一个吉嘅位置，就问你唔系你带佢翻嚟同我玩嘅咩咁样？跟住就好惊，跟住个妈妈就即系嗰一刻就知道原来系牵连到嘅小朋友啦，即系原来系即系啊会唔会即系佢初初都冇唔系其实咁讲，初初佢都未知道系嗰个女孩子嘅真实身份嘅。 嗯， 去到后期即系去到呢件事发生咗啦，咁以为阿仔系咪出边惹咗啲嘢翻嚟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带咗走咗去，咁啊去到我哋即系去翻我哋最熟悉嘅地方，我成日去嘅地方啦，咁就即系去到处理，咁去问啦，一问底下先知道。即跟住佢尾嗰个嘅妹妹就 系嗰个英灵嘅， 系啦，就系嗰位妈妈当年即落咗嘅小朋友嚟，咁就一路跟咗都真系都应该一两年嘅啦，佢即以佢哋即头先所讲翻一两年一路跟住，咁但系即好虽然即好彩呢、這个即庆幸一样嘢啫，即当时都佢哋都讲庆幸呢个英灵，虽然佢俾人哋褫夺咗佢个。即係嗰個生存權啦，即係簡單啲咁講，即係褫奪咗，即係其實唔應該咁樣做。咁但係後尾即係 再去再同佢做咗好多好多嘢啦，即係例如真係幫佢安翻嗰個位啦，喺翻即係喺翻我哋個即係祖先嘅壇入面，即係安翻一個位置俾翻佢，即係俾翻一個名分佢，安排翻一啲嘅儀式，即係等佢有個即係叫做有翻頭家啦，簡單啲咁講，係啦。咁另外亦都講，即係亦都好彩，佢雖然佢有帶惡意嘅，雖然佢好想。即係佢都即係後屘聽翻個故事就係話佢雖然好想即係覺得好妒忌個哥哥，即係佢嘅哥哥啦，即係係啦，即係佢未出世啊嘛。咁佢哥哥可以有媽媽照顧，佢都妒忌嘅，係啊。咁佢都想即係佢都想即係講白啲想做瓜佢，做瓜哥哥嘅。咁但係佢最後都冇做呢樣嘢。即係其實佢都算係一個有善良有良善嘅一個小朋友啦，咁樣。 嗯， 系啊，咁呢个真系有时候， 但 系 呢个系好好 嗱，呢 个 真系 噶啦，已经 呢个系算系最 happy ending 噶啦。即系其实讲真，即系我唔系鼓励大家去堕胎啊呢样嘢，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每一个堕一个每一个灵婴诶，唔系每一个即系灵婴系会好似呢个妹妹咁样，即系会系 其实 可以咁咁豁达咯。 即系啲婴灵唔系话想做衰人嘅，有阵时 系 啊， 有啲系好想做守护者嘅。 嗯， 但问题就是说你怎样去对待这一样东西，最主要是说、 嗯、 即如果 你用一个不好的去个态度去处理的，那某程度上就 你自己当然就、 啊、 想想啦、 啊、 结果会是怎样。 因为其实我想即听回那个妈妈说都是，其实说真的，其实她都即她落小朋友的时候也都真的很即係又去，即係嘗試去種經啊，又都嘗試真係去做一啲嘢，即係回向翻個嗰個小朋友，亦都話翻俾佢聽，其實佢真係逼得不易嘅、 嗯， 即係其實佢唔想， 佢都唔想，係 啊，嗰、那個環，即係可能當時嘅生活環境，亦即真係唔容許佢即係出世，因為佢可能佢出世可能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大家嘅即係生活上嘅嘢係會影響得更加大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係咯，我諗即係。即系呢个系我算系，我唔知系咪叫报应啦，即系唔系，但系庆幸地就系佢 都算系噶，即系老实讲嗰句，你当初你忍痛决做呢个决定嘅时候，某程度上就已经系一个报应嘅先兆噶啦、 嗯。 尤其系其实佢跟住你，即系佢变成咗一个婴灵嘅时候，佢跟住你本身就已经系一个报应啦，开始啦。 嗯， 吓。或者他冇心去令到媽媽咁樣嘅、 嗯， 但問題就係、是、你人鬼殊途啊，大佬，你成日咁跟住佢，佢梗係唔會好得去邊啦、啊。我相信就係佢嗰段時間，除咗你話病之外，肯定仲多樣嘢嘅。唉，頭重重，腳輕輕，冇嚟神氣，唔知 想點。係啊，即係個人到佢都即係 即 係 你會總 係恍惚咯，個人 好多嘢明明你可以有一個好簡單嘅決定，但係你會心神恍惚，落唔到決定嘅，因為你呢啲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即系我哋形容到就系撞鬼其中一样嘢咋，唔系话咁样就等同于撞鬼啊吓， 嗯 啊，即系两样嘢嚟噶。 系啊，可能佢哋嗰两年真系特别差，或者会见到啲好奇怪嘅嘢，特别容易啲见到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切勿，即系我谂咧就再奉劝多一句，即系作为每位听众都好，即系即系每做一件事，即系每讲一句说话，或者你每即系。每做一樣嘢都好啦，你真的要考慮清楚，因為其實你即係你做緊嘅嘢，其實係即係牽連緊，唔止單單係你自己，係啊，亦都可能真係會牽連到 你 心。 你會有好多嘢會包括可能係你嘅祖先啦、啊，即係分分鐘就係因為嗰個係你嘅人，幸好佢呢個係女啦、 嗯， 如果係男嘅你仲麻煩。 係啊， 係啊， 所以就真係即係奉勸大家，即係。即系你几唔锯都好，或者你几唔中意都好，即系唔好即系出现去诅咒啦，同埋亦都真系唔好临远去放弃一条生命。即系其实佢都有佢嘅选择权嘅。 系啦，咁啊都即系你话讲到呢样嘢咧，其实都希望大家警醒啦，就 系啊，珍惜生命。 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有好多嘢你做咗啲咩，你就要自己去受咧？就无论你今世，有人会有咁样形容就是、喂，我明明今世我都唔知道上一世又发生过啲咁嘅事情，点解我呢一世我要受先？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佛教都有讲啦，唯有业随身啊嘛。有好多嘢就系、是、你边一 你边一世做咗啲乜嘢，你永远你都系要咁样带落去嘅。 嗯， 呢、這个就系所谓即系往复循环啊，人嘅执迷啊，执迷不悟嗰一样嘢。都不当然呢啲系好宗教性嘅嘢啦， 好宗教意味嘅嘢。 但系你话如果一个好入世嘅态度，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好逼不得已嘅，去、即系无可奈何，你真系养唔掂佢咧，咁你唯有就要咁做嘅时候咧。咁你唯有就係話你如何點樣去令到呢一個業減到最少？ 係啊， 唯有係咁嘅啫。 即係做到一個，即係我唔傷，即係講真，可能個傷害已經即係冇得去挽救㗎。 其實係冇㗎啦，有條裂痕就有條裂痕㗎啦。 但係起碼就叫做、即係將呢、這、一個，即係將呢條裂痕可能。嗰條痕嘅長度縮到最短， 係啦，你盡量截咗佢，就唔好再和延落去咯。 所以即係奉勸大家，有時真係要，即係有時做咗啲嘢係真係要還嘅，真係出嚟真係要再要還。 不論你係你講過啲乜嘢，係 啊， 你做咗啲乜嘢啊，甚至乎你自己對自己又搞過啲乜嘢，其實呢啲嘢全部你要自己 要承受 承擔嘅，係啊啊。咁啊，變咗就係點解啲人成日形容就係、是，喂，積下陰德啦。係 啊，成日積陰德啊，叫就係。 呢個陰德嘅意思係咩咧？呢個陰就係話有好多唔好嘅嘢係會不停咁湧埋嚟，你點樣去避免呢？就係、是、盡量將呢一啲嘅陰變成德咯。 嗯， 係啊，變成一種德行，一種布施，一種好處，一個優點，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受領受。咁、 啊、 就已經係最好嘅福報噶啦。 啱啊，所以其實真係大家做多啲善事啦，即係為自己真係唔好話積唔積陰德，即、就、係、是、大家做多啲善事，個人可能個運程啊運勢都會好啲嘅。 同埋講一樣嘢，種善因咧係咪真係得善果？有人問過我嘅， 係 啊，好巧妙嘅，有真善同假善嘅呢、這個世界啊，即係我都唔想讲话有啲咩总理啊嗰啲咧，系咪真系真善啦、啊？当中系有嘅， 系 啊，当中系有真善嘅。但系你话会唔会有人都会作出一啲假善咧？咁啊，梗系有啦。 系， 如果话你捐咗出去，你唔会去望回报，亦都唔会有啲咩得益嘅 ，OK 嘅。但系调翻转，如果你 系 为咗得益嗰啲咧，对唔住啦，报应会嚟嘅。 诶， 系啊，咁啊呢啲留翻下一次讲啦，咁啊呢一集就差唔多啦，啊，咁啊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